因为他担心隐藏知识的罪过。所以今天我们得知了，撒哈巴们把施达利索拉托斯拉姆当时说的这则消息呢告诉我们了，只要为了寻求安拉的喜悦念过拉伊拉哈伊拉拉，就能进天堂了。最后呢，撒哈巴担心怕隐藏罪过遭到安拉的惩罚，他始终还是把这则消息呢透露出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知道了，这难道不能说明阿拉胡斯帕纳塔拉对其仆人的慈悯吗？只要念过那么一遍。所以古兰经中提到说拉塔格纳图米拉哈马提拉，你们对安拉的慈悯不要绝望，因为地上大地上地球上就有那么一种慈悯，一种爱，人与动物还有天蝎还有精灵，所有的被造物都在那分享，是想不完用不尽，爱得死去活来。那阿拉胡斯帕纳塔拉那里还掌握着99%的慈悯，你对安拉的慈悯你不抱有信心吗？你对安拉的慈悯你要绝望吗？所以哈迪斯里面说了，假如真正的一个否认者，他要知道阿拉胡斯帕纳塔拉那里还拥有那么多的慈悯，他绝对不会为天堂而感到绝望。那这个是慈悯天堂，当然反面的呢，这段圣经都又说了，我老亚莱姆的穆米努比库里勒里伊达拉希米纳拉阿达比莱米亚阿曼米纳纳。假若信士真正了解阿拉胡斯帕纳塔拉那里的惩罚，那么没有谁不担心火狱的。这个句子是对偶的，反过来的。今天无论是人类也好，精灵也好，当然包括撒旦，假如他们真正知道安拉那里的刑法之严厉，那么没有哪一个不担心的，没有哪一个敢去干罪。今天无论人类也好，精灵也好，我们的穆斯林大众也好，咱们的学生也好，无论哪一个在安拉的戒查之下，在安拉的戒毒之下，在安拉的本听本观之下，在安拉的撤之下，仍然在肆无忌惮的犯罪作恶，这说明什么？他对安拉的认知还是不够，他对安拉的认识还是不够，换一句话说，他对安拉的刑法究竟有多么的严厉他还是不知道。如果一个人真正的了解安拉的刑法之严厉，那没人敢干罪，因为没有哪一个不怕火狱的。所以咱们今天很多人铤而走险，把崇拜安拉敬拜安拉视为儿戏，视为一种习惯，它不是公修，是做个人看的，这证明他对安拉的信仰啊还有问题，他对安拉的刑法还不大了解。如果他真的了解安拉的刑法，那么他不至于肆无忌惮的，有人看着的时候他规矩一点，没人看着的时候他胆子比谁都大，这只说明他对安拉的刑法还有怀疑的态度。我来亚的宾了。那么刚才我们谈到了安拉的慈悯的几段圣训，那我们再看一看古兰经。古兰经当中提到，刚才我们说的圣训阿拉胡斯帕纳塔拉掌握了，保留了99%的恩泽和慈悯在他那里，用它来慈悯后世，用它来慈悯真正的信士们。那后世怎么回事呢？古兰经87章17节，古兰经42章36节，古兰经28章60节，20章131节等很多节经文当中都提到了一个字，后世更 能好，后世更优越更长久。蹲呀有几天呀、啊、你可能回答蹲呀，从阿拉胡斯帕纳塔拉创造诸天大地开始到整个蹲呀了了，那应该也是若干年。咱们的中国历史不是还有上下五千年的吗？那不就一万五千年了吗？可以那样算账，但是我要提醒你，其实算账是自己算自己的账。一万五千年也好，一百五十万年也好，几千万年也好，几亿年也好，咱们的考古学家哪个地方发现了恐龙化石，又几千年，又是几万年，又是几千万年，几百万年，那个数字的确切性安拉本知。但是我要问的是，无论这个地球从安拉斯帕纳塔拉创造它开始到毁灭的时刻，有一亿年也好，两亿年也好，多少亿年也好，你个人在地球上能待多少年？关键在这里，能待多少年。这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学者们把亚马勒给亚曼复生日、复活日或者后世分为两种，一种是大的复生日，一种是小的复生日。大的复生日即万物毁灭，前古后今的人们都纷纷的出来接受安拉的审判，那叫大的复生日成立了。那么另外的一种复生日叫小的复生日，就是你我死的那一天，对你我而言，我的复生日已经成立了。所以我们要各自算一盘自己的小账，私人账，你在地球上能待多少年，这是关键问题。所以大家看看，阿拉斯巴纳他说我的阿赫拉都还有我阿不高，后世是最优越的，最好的，是最长久的。你在顿崖上能活多少年啊？努哈利斯拉特斯拉姆活了950岁，阿勒夫伊拉哈姆塞呢嘛，一千少五十嘛，最多了我们的贵圣索拉拉华利瓦三拉姆63嘛，啊，前辈的圣人几百岁的也有的，也多呢。那几百岁也就几百岁呀、啊。今天的人寿岁正常的120-130岁，那也就120-130岁啊。但后世没有办法用今世的时间来比，没有办法用今世的时间来衡量，没有办法用今世的时间来衡量的。在另外的经文当中也谈到。我马爱达拉黑还有龙我阿不高，安拉那里的是最优秀的，是最优越的，是最长存的。针对什么人？利拉利那阿曼努瓦阿拉罗比辛耶特温卡伦，对于那些信仰安拉的人，托靠安拉的人，后世的恩泽是更优越的，是更长存的。教我们像这样的经文很多很多。同时阿拉胡斯帕纳他的慈名之伟大之多，我们再看另外一段圣训。伟大阿拉斯帕纳他的说，伟大阿拉斯帕纳他的使者说 إن الله كتب كتابا قبل أن يخلق الخلق إن رحمتي سبقت غضبي。先知阿里斯拉特·萨拉姆说，阿拉胡斯帕纳塔拉在创造万物之前就在他的歇碑歇牌里边写道 Inna rahmati sabagat ghadabi， 我的慈名优先于我的怒恼，我的慈名占据我的怒恼。这是在阿尔什之上，在安拉那里所定写的。阿拉胡斯帕纳塔拉尽管有怒恼的恼怒的属性，但是安拉的使者说，安拉的慈名优先于他的怒恼，安拉的慈名大过于他的怒恼， 安拉的慈悯战胜他的怒恼。安拉是慈悯的主，苏巴哈拉，安拉是慈悯的主。那么像这样的圣训呢则很多很多。我们再看，再来看另外一则圣训，大家应该听过，谢谢阿里斯拉特萨姆跟索哈伯们在清真寺里边，当然是很简陋的清真寺里边，突然有一个游牧的阿拉伯人在清真寺的一角在小便，当时的索哈伯们实在看不下去了，准备搂起袖子去打他。谢谢阿里斯拉特萨姆说让他把小便解完，甚至呢还命令索哈伯们打水把小便冲洗掉。这游牧人啊，他念了拉伊拉哈伊拉拉马哈麦多拉苏勒拉，他信仰很好。最后呢他当时还当场做了一个赌阿姨，他说阿拉哈马拉哈姆尼瓦马哈麦丹瓦拉塔拉哈马纳阿哈丹，他说主啊求你慈悯我吧，求你慈悯穆罕默德，再不要慈悯任何人。就因为使者阿里斯拉特斯拉们那个小小的举动，他感动了，他加入伊斯兰教不算，与先知阿里斯拉特斯拉一同在拜功当中，他就做了主啊了，主啊求你慈悯我吧，主啊求你慈悯穆罕默德，同着我们再不要慈悯任何人。使者阿里斯拉特斯拉们听到了以后，出了萨拉姆之后，出萨拉姆之后，使者阿里斯拉特斯拉们说拉格德哈杰斯塔瓦西亚，说你啊你把安拉的慈悯局限化了，安拉的慈悯本来是很宽广的，你为什么说主啊求你慈悯我慈悯穆罕默德就够了呢？安拉的慈悯是包罗一切的，你不能那样做。那这里呢我们要插一个小话题，咳咳，就像在咱们教门的公修当中，咱们宰圣节的时候，按清真寺绝大部分清真寺的老传统，宰圣节咱们的老百姓呢都会那样举义，今年我们举义啊，做古鲁巴的呢是为我妈，明年呢是为我爹，在下一年呢这古鲁巴的呢是为谁做。这种做法其实有点像这个游牧的阿拉伯人，这种做法把安拉的慈悯局限化了。我们有能够的家庭，要么宰一峰骆驼一头牛，要么若干峰骆驼若干头牛，要再不行的话你宰一只羊，但是你为什么要把那个安拉的慈悯安拉的恩典恩惠专门局限给一个人呢？肉咱们大家吃，汤咱们大家喝，但是恩典安拉的慈悯咱们是活人一块来分，死人也一块来分，那多好啊。你是不是担心阿拉斯拉慈悯分不过来呢？不会的，不会的。我们也听过使者索拉拉华利三人曾经不是为自己家人为自己宰一只羊，为自己家人宰一只羊，同时呢他也为他的欧玛他的教生们宰一只羊嘛，做古鲁班，为使者阿里斯拉特斯拉姆教生宰一只羊，回赐所有的教生所有的穆斯林，安拉回赐得过来吗？安拉的慈悯是宽广的，安拉的慈悯不能加以局限化，就像那个阿拉伯游牧的阿拉伯人一样，乡下人一样，那样太狭隘了。所以咱们有能够做古鲁班举义为安拉回赐，咱们祈求安拉苏巴纳塔拉回赐给我们的家人前前后后的活着的已经归主的，安拉的慈悯分不完的，分不完的。所以宰一只羊就以家庭为单位，不要为你妈了为你爹了为我爸了为我爷爷了，不要把安拉的慈悯进行局限化啊！不要把安拉斯坦纳他慈悯进行局限化。我们再来看一段圣训，传自阿比达尔的圣训，阿比达尔传自先知阿里斯拉特斯拉姆，先知阿里斯拉特斯拉姆传自阿拉胡斯巴纳塔阿拉，那证明这段圣训是哈迪斯古杜斯圣洁的圣训喽。阿拉胡斯巴纳塔阿拉说：“我禁止我自己行亏。” 阿拉和苏帕纳塔拉把行亏对他自身定为哈拉姆，阿拉说我加阿拉图和拜因那昆马哈拉姆法拉塔达拉姆，阿拉说我也把行亏不义在你们当中定为非法，阿拉对他的众生不会行亏，阿拉对他的众生不会忽视。古兰经当中多次提到وَمَاللَّهُ بِظَلَّامٍ لِلْعَبِيدِ， 安拉不会亏枉他的众生，不会，你应得的只会多多的得到，不会亏枉。古兰当中提到谁做了一件善事他能获得十倍回赐，而反过来谁做了一件恶事他只会遭到相应的惩罚，犯一戒罪遭一种惩罚，干一种好事能获得十倍若干倍的回赐，这难道不能说明安拉和苏巴纳慈悯？所以安拉苏巴纳他了说我把行亏对我定为非法，我也把他在你们之间定为非法，因此你们不要相互行亏。人与人之间，人与动物之间，我们今天讲的不是人与动物也要和谐吗？人与人，人与动物之间的行亏那是哈拉姆，那是阿拉斯帕纳塔所规定的，甚至阿拉斯帕纳塔了还说我的仆人们啊，除了我引导者之外你们都是迷雾的。所以我们常常念那个读阿姨阿拉哈姆杜里拉哈迪哈达纳里哈达我们困难里哈特迪拉乌拉安哈达纳拉，感谢安拉引导了我们走上伊斯兰的康庄大道，假如没有安拉引导我们，那我们是不能获得正道的。所以除安拉引导者之外你们都是迷雾的。安拉说 فَاسْتَحَدُونِ أَحَدِكُمْ， 那你们祈祷我吧，祈求我引导吧，我就引导你们。当然在此我们恭贺恭喜常做礼拜坚持礼拜的人们，咱们每天在若干次的祈求阿拉和苏帕纳塔的引导，主啊求你引导我们走正道吧，给你对他们施恩的那些人的道路，阿们，而不是他们被恼怒被浅怒者以及迷雾者的道路。咱们每天要念若干遍向阿拉和苏巴纳塔拉祈求引导，这部分获得安拉的引导不是凭我们的能力，更不是凭我们的地位，不是，是要凭借安拉的引导。谁获得了安拉的引导，没人能够让他迷雾。谁要是误入歧途，安拉要让谁误入歧途，也没有任何人能引导他。所以阿拉和苏帕纳塔拉告诉我们说，你们祈求我引导吧，我就引导你们。引导，学者们把引导分为两种，黑大爷，一种黑大爷叫黑大爷陶菲克，一种黑大爷叫黑大爷伊尔沙德瓦塔利夫。一种真正的引导那是默著性的，安拉掌握，一种引导是人为的相互介绍相互指导的那种引导，人与人之间相互劝说相互讲解相互学习，最后这个人得到正道了。那真正的正道是安拉给，人为的只是做到相互的劝说相互的指导作用而已。所以安拉告诉我们，想获得正道祈求我吧，我就引导你们。第三句安拉接着说了，我的仆人们，除我供给给养者之外你们都是饥饿的，你们都是饥饿的，所以你们祈求我供给给养吧，我就供给你们给养。那么这句圣训说得非常明白非常明确明显，给养来自谁？阿拉。 安拉不供给给养者，你们都是饥饿的，只有安拉供给给养者，你则不至于饥饿。那给养，真正的给养谁掌握呢？是阿拉和苏巴哈纳塔拉。给养来源于安拉。那给养呢，叫我们不仅仅指咱们的生活资料吃啊喝啊，其实呢包括咱们所享受的一切都叫给养，这一切的一切都来自阿拉和苏巴哈纳塔拉。所以有一段时间当中谈到信仰羸弱的特征之一，那就是吃安拉的给养，感谢人，享受安拉的给养，感谢人，向安拉祈求不给，那就是埋怨人，这就是信仰羸弱的表现喽。我们向谁讨要，最后没要得，没得到，最后咱们开始抱怨、讨厌、怨恨他。其实真正阻止者是安拉，真正攻击者也是阿拉和苏巴哈纳塔拉。所以安拉告诉我们了，你们向我祈求给养吧，我就给予你们。另外一条是阿里斯拉特斯拉姆说，安拉说库鲁昆阿人，你们都是吃身的，除非我供给他衣物者，所以你们向我要求衣物吧，我就供给你们衣物，穿的衣服也是阿拉胡斯帕纳他赐予我们的。所以使者阿里斯拉特斯拉姆教我们穿衣服要念杜阿伊，是阿拉胡斯帕纳他了，让我有能够穿上衣服，能够摘修，能够蔽体啊，能够防寒，能够保暖，这是来自阿拉胡斯帕纳塔拉的。要不然你们都是赤身裸体的，除非我供给衣物者。安拉还说，我的仆人们啊，你们是昼夜都在干罪呀，而我是恕饶所有罪过的，白天干罪，夜里干罪，不睡觉的干罪。哎，我们的同学周末的时候拿到手机了，通宵打洞，那叫手机，我说那叫手雷，那叫地雷。第二天早上起来，马上呢眼睛一个一个大熊猫，讲个糊涂吧，讲个什么东西，一个一个头低着，像病鸡一样。通宵达旦的干罪，我就不相信有谁戴着耳机通宵达旦的听古兰经，我就不相信有谁通宵达旦拿着查阅资料。所以安拉所说的好啊，阿拉斯帕纳塔拉说，你们白天夜里在干罪，但是安拉说我是恕饶所有罪过的。所以教友们、同学们，时间关系，我们回顾刚才几十分钟的演讲，我们多少了解了一些阿拉胡斯帕纳塔慈名对其被造物的恩泽、恩典、慈名之大，而我们作为被造物的我们、仆人的我们对安拉的回馈又有多少呢？安拉给了我们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多的金钱，那么健康的身体，那么丰富的生活资料，但是我们又拿出多少时间，拿出我们多少的精力，或者是我们的生活物资来回报安拉，来回馈阿拉呢？这值得咱们每一个人，尤其咱们的同学啊，值得我们深思，值得我们深思，值得我们反省。我和大家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